通读欧瑟亚先知书第八章。你要把号角放在你的口上，当作上主家的哨兵，因为百姓违背了我的盟约，干犯了我的法律。他们呼喊我说，以色列的天主，我们认识你。但以色列抛弃了善，所以敌人要迫害他。他们自立了君王，却没有我的同意，他们自立了首领，却没有叫我知道。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了偶像，给自己招来灭亡。撒玛利亚，我必要除掉你的牛犊，我的怒火必要对他燃起。以色列子民不能自新，要到几时呢？牛犊是工匠制造的，它并不是天主。撒玛利亚的牛犊必定被粉碎，他们既播种了风，收的也必是风。麦子不抽穗，做不成面粉，即便做出面粉来，也必被外邦人吃掉。以色列被吞没了，今后在列邦中必成为一个无用的废物。他们去投奔亚述，一匹孤独的野驴，同时又给埃及送爱情的礼物。纵然他们在列邦中行路，我现在就要分散他们，使他们暂时停止给君王和首领付邮。厄弗拉因建筑了许多祭坛，但这些祭坛为他们却只有犯罪的用途。虽然我为他们写了许多法律，却被看作陌生人的废话。让他们奉献燔祭，让他们取吃祭肉，这一切上主都不喜欢。今后他必记住他们的邪恶，必惩罚他们的罪业，他们必要回到埃及去。以色列忘了自己的道主，建立了许多宫殿，犹大也增建了许多坚固的城池，但是我必要把火投在他们的城中，吞灭城中的宫室。